锵锵三人行，刚才还跟这个王蒙老师说，这聊闲天啊，最能看出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 对， 是， 哎，来不及编瞎话。哎，于世存老师对这王蒙老师也是， 那是久仰久仰。我刚才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北大上课。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在讨论王老师的少共情节， 哎呦， 说他有少共情节。 所以王老师这个人年纪大了呀，他我觉得他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遭遇，就会 是 因为几乎任何一个嘉宾， 对， 你比如说刚才那个曹兴元老师， 嗯， 哎，他说哎呀，王蒙老师，哎，是多少年前在美国有一次看演出， 对对对， 哎，他曾经这个很照顾我，问问要不要送我回去。 是， 我说领导那关心妇女是有名的， 开玩笑。 是， 哎，王蒙老师对女性的这个尊重， 那是 确实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嗯， 不是，那主要是得到查建英老师的这个肯定。 哎， 他说他想来想去，能继承五四的这个尊重妇女传统的作家，想来想去就剩王蒙一个人。 贾老师对王老师评价这么高。 哎，真的，你说很多时候很有意思。我前一阵在英国有一个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但这展览的都是现代艺术嘛， 嗯， 哎，迎门它有一个牌子，可能是女权的这种艺术家写的，就是说为什么从古到今的这个男的艺术家都要让我们女人裸体出现在你们的画布上。 嗯， 哎，你看在这里头也有政治， 对， 是吧？ 是是， 这个是很有意思。 嗯， 但是刚才你讲少共情节， 嗯， 还有王蒙老师讲的这个， 嗯， 五四以来， 对， 倒让我想起来啊，您这个这么大经历的人呢， 嗯， 很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对对， 孙中山， 孙中山， 嗯， 因为最近我看都纪念孙中山， 对， 150诞辰， 诞辰， 就 11月12号， 11月12号， 刚过几天， 对， 就是说孙中山活到今天150岁，然后呢，这个领导人也是很高调的， 嗯， 发表讲话纪念孙中山。 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的历史记忆啊，经常是被人家呀，改造了的， 对， 所以都不知道那个穿透迷雾之后啊，当年的真相是什么？你比如我对王蒙老师， 嗯， 有个印象， 嗯， 就是说当年的民国， 对， 哎，咱们说的就是说，哎，各种各样的好啊，美化呀， 对 对， 你看，但是他亲身经历的，他是民国人， 嗯， 他就会告诉你一些说，你知道那时候北京的垃圾堆 啊， 那家堆的比山都高， 对， 然后他还会说是。很多问题是因为当时民国政府是个弱势政府， 嗯， 他管辖力到不到那个，那也并不见得就等于他多么主张自由。 是， 哎，你看这个就是飞过来 的，有道理。对对对对对，他有他的这个角度， 对， 而且这个角度很真实， 很真实。 对对对， 亲身体验过。 对，你就说孙中山，我原来我觉得替给中国的很多读者有一次的，我觉得是不叫启蒙吧，至少是一个撕裂，大家对国内人对孙中山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但是很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看到我的《非常道》里面有孙中山的段子，一个段子就把他们震惊了。 什么段子？ 就是全养义问孙中山，你这辈子最喜欢哪几件事儿？孙中山说的第一件事儿，你们可能都猜得出来，王老师知道， 嗯，你说 第一件事是革命，孙先生说我喜欢革命，那么第二件事呢？孙中山笑而不答，最后全养义逼他，孙中山说了女人，第三件事，孙中山还说我喜欢读书。三件事 什么？ 读书， 革命，女人，读书。 这三件事，很多读者就跟我说很震惊啊， 这很健康啊， 这不 很健康？但是当时都以为他是个革命先行者，不会搞这种东西， 不是， 对吧？ 这个不算错， 对啊，这很正常， 是正常。但是很多人受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是咱们， 他就把它搞得高大上了。 对， 把他看作神了。 反正中国呀是有这种劲儿， 啊，对， 中国呀就绝对它是，比如说革命和这个爱情，这是不能够有平等的说的。 嗯， 但是我在就当年苏联的诗里头，我都看过这个。 对， 他爱祖国像爱女人，就这么说呀， 哦， 这首诗里头的。 嗯嗯， 是吧？爱祖国像爱女人一样的。这您说这个，这中国人他不理解，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并不， 这还是在性方面我们太有点 不足为奇， 保守 不足为奇， 而且 你我还听说当咱们今天讲说是对这个性关系啊什么不负责任叫杯水主义。 对 我听说这个词儿的这个缘起啊 苏联 是从当年苏维埃的一个女部长 是 这个女部长跟男同志就她就是杯水主义 那是被列宁批评过的 是吗 对是 所以当年这布尔什维克其实挺浪漫的 这个呀孙中山呢我从小我上小学而且是敌伪时期日据时代我就觉得这个孙中山也来了不得了 哦 日据时代啊也尊重孙中山这个国民党时代也尊重孙中山这个 共产党 这人民共和国时代也是孙中山到现在你这个台湾来了尤其来了国民党的人他先到 拜谒 你看那洪秀柱来他先上中山陵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照片啊是当时的这个年代啊这是这个孙中山年轻的时候 帅号 那时候这些伟人都是帅哥 对 是吧 帅哥 真好啊 长得好吧双眼皮你瞧 对 来你再看下边这个是这是宋庆龄 宋庆龄 这是早年的宋庆龄然后再往下看 这 个是孙中山和 宋 庆龄啊在轮船上这个是孙中山和陈翠芬是吧陈翠芬据说 是 他之前的妾啊妾有然后有这个卢慕贞是他原配的这个妻子 对 啊然后再下啊就这几张他其实这个问题吧该怎么说呢你得站在当年的这个历史环境下 主要是说宋庆龄跟孙中山年龄差异太大 年龄那当年宋庆龄我听说啊就宋庆龄先生呢最后没有跟孙中山先生 合葬 据说呀他身边人讲啊就说他讲过理由很多了他才讲过其中一个理由他就是说当年呢一定要嫁给孙中山当然他爸爸妈妈是不同意的说你这老公比爹妈岁数都大 对 说不干说把父亲气得重病最后听说把宋庆龄关起来嘛那时候宋庆龄是跳窗户跑出去找这个孙中山 对 他就觉得呢一辈子跟了孙中山到这个临了呢好像就是对不起有点对不起父母所以他还是希望我走后啊跟父母 合葬 有这么一段传说 这些不知道这个真假我这因为也是网上看见的说台湾呢最近呢公布了一个档案就是孙中山在不知道在发动哪一次革命的时候因为他起义说是有九次都失败了他也是屡败屡战这是这样说当年有一次他给日本的就当权的人吧是首相啊是什么还是大臣呢、外交外务大臣呢这我咱都不知道了写过一封信那意思就是希望日本人支持他这次革命而且他保证他革命成功以后要优先的照顾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这您看到这段吗 我看到 您对这怎么分析 这是近年来啊一个很大的学界在讨论 也是在讨论 有些人讲的甚至是极端的话就是 说他 是按照这份密约对吧孙中山愿意出让的中国的利益甚至超过当年的21条 对 什么的 对 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你把这个球抛给我了就是说他是卖国说他卖国对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我周围的朋友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能力卖国没有权力卖国他也没有因为他还是一个连一个反对者的那个地位都没有 对 所以他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空口许诺而已也没不必当真日本人如果把他当真那就是日本人的问题是吧如果我们作为后人如果把这个东西当真也不应该 不是我 这个就有点像当年说列宁跟德国签约一样、是吧 我跟你说这里头让我想到什么呀这个所谓革命的时期是你手里完全没有权力的 对对对 你当时不过就是 你没有牌嘛 有几杆枪 对 是吧有也许有个几万人 是 有时候连几万人都不够 就 一个起义就起来了 对对对 你看卡斯特罗他没有几万人 是是 他在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 冲击东宫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有组织的红军呢这些都没有就是工人拿着什么锤子拿着叮当就砸进去了 对 这个时候这个革命者呀，他要争取各个方面的援助。 对。 现在呢，俄罗斯，甚至有人说普京还在说列宁如何之不好，如何甚至和德国的什么。 对， 我听说就是列宁是拿着德国钱的特务， 对， 是德国的特务， 这种说法我觉得很幼稚，很可笑。 对， 要按那个逻辑呢，孙中山也成了这个 日本特务， 成了日本的了。 对， 您说的非常清楚 啊， 他还没有权利呢。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争取各种帮助。 嗯， 恰恰是列宁说过，我们不拒绝任何盟友，哪怕这个盟友只有15分钟。 嗯， 这15分钟你帮我把那个敌方的那坏小子给他灭了， 对， 16分钟咱俩再打，是不是？ 对， 哎， 那就有点又丘吉尔也是这个观点。 类似的事情啊，咱们中国也有。 嗯， 是中国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还听说，这个40年代啊，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发生过这个叫三区革命。 对对 对, 对, 对， 三区革命呢，毛主席特别指出来，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呢，就出现一种说法，说是也是档案公布了，说俄罗斯啊，档案证明当年呢，三区革命是苏联花了钱，苏联派了人， 对， 是吧？这确实派了有那么里边有那么2-3个头目是从苏联来的，然后呢，在中国新疆搞一场革命，其实呢，他的目的是为了搞疆独，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吓唬人的，第一，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 对， 你革命时期它有它的特殊的条件， 非常道， 非常第二呢，他们搞上。他搞成了吗？ 对。 另外，他当时针对的，他打击的是国民党。 对。 打击的是蒋政权。 对对对。 打击的是马步芳、盛世才、什么金树人，就那批人。 嗯。 毛主席是何等人物？他不知道那儿有苏联派来的。 对对对。 他不知道外蒙苏联已经给折腾过去了。 对对对。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个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你得把这些力量都集中起来呀、啊！ 哎， 因为你首先 王老师说的就是革命前和革命后，它是我们要分开， 要分开。 就像刚才你们谈那个， 你针对的是谁嘛？ 对对对， 你要现在搞疆独，对不起，全算恐怖分子。 对对对对， 那就有点像那个刚才那个普京的那个话，是吧？卫生间里发现他，就把他摁到那个 马桶里，那淹死， 淹死他。 这个一样，刚才说孙中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特朗普，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什么话都敢说。 对， 他现在成了总统。这个总统的名位就可以制约他了， 并不太确， 他就开始要 各种实际的后果都在那儿摆， 各种利益集团也在博弈他， 对 啊、他就不会那么在什么信口开河了，无法无天了， 是， 对吧？他就会变了， 所以密谋时候说的事儿都不太算数， 因为你针对的是谁必须说清楚， 对， 我针对的是蒋。你话说的夸张点儿不要紧， 对， 而且呢，就是我看到一个史料 啊， 其实就为什么咱们很难回到辛亥革命那个时候， 是， 就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 比方说啊，我看到一个小史料，就是有个电影叫《十月围城》，里面就讲这个杨衢云，就梁家辉演的那个啊。当年跟孙中山一块成立的这个兴中会， 对， 杨衢云就是香港的这么一个人， 对， 后来孙中山跟一个人发表讲话，就跟一个人私下里谈话被记录，很有意思。孙中山最早他还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至少据说在1895年之前，什么民主啊、民生民权，他没这，他只是想推翻一个满族人的皇帝， 对， 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 甚至于孙中山跟这人说我当时跟杨衢云呐，我们这哥俩成事儿的时候还发生过争执，他说我就说赶走了这个满清，换个汉人当皇帝也不错，他当时还这个思想，但是杨衢云不干，杨衢云说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以至于孙中山说当时杨衢云跟我争起来啊，揪着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要跟我动粗，他说但是后来我就慢慢的转变了这个思想 啊， 所以在当时里面他跟日本人的所谓这个密约啊， 是 当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是 东北啊是满清的老家， 对， 所以赶回把你们赶回老家去， 对， 所以当时说他出让了什么东北的这个利益， 对， 其实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有一个， 那是满人的， 那是满人的老家， 对， 你们呢哪儿来你们哪儿去， 对， 我们要恢复中华， 是， 所以你看你放到那个时候的国家的 概念里 去讲，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没错没错， 而且呀、啊、像就是刚才那种逻辑呀、啊、 嗯， 如果要弄不好的话就全乱了套， 是是， 因为还有的人用同样的理由攻击鲁迅， 哦， 哎，说鲁迅跟这个好多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跟日本人也不一样，是不是、啊、 对， 你比如说藤野先生，人家跟军国主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是不是、啊、 对， 还有他和内山完造、 嗯、 跟内山书店， 对， 他是但是日本人有人喜欢鲁迅， 嗯， 有人喜欢孙中山，这是绝对的， 哎， 那是，那当然 这是绝对的，因为我在日本的我官方访问的时候，我去过去一些餐馆、 嗯、 一点也不豪华， 嗯， 那上头挂孙中山的照片，说哪年哪月哪日孙中山在这儿吃过饭， 嗯， 挂鲁迅照片的就更多了， 嗯， 您上那鲁迅那学校待那地儿叫什么了，靠北一点的 仙台 、啊、你看还是您记忆力好， 您 学问也大您学问也大，仙台您到仙台一提鲁迅、 哦、 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骄傲，是吧，鲁迅在我们这儿上过学，而且对我们的这些老师什么他都很喜欢，是吧，他们 孙中山和鲁迅， 但是我 确实对日本也那个， 可是、啊、 也是在他的言论里面也确实比较好、 啊、哎啊，他因为你从那个这个你们日本呢，他在有些改革那个时期他走在中国的前头， 是 另外英国， 对， 英国人也有人支持孙中山， 嗯， 所以但是孙中山他的民权主义包括了反帝， 哎， 对，是 孙中山反帝，而且非常厉害， 嗯， 他的话说的比共产党还厉害， 嗯， 为什么呢，他说是人为刀俎， 我 为 鱼 肉， 嗯， 他说中国是次殖民地，毛泽东说是 半 殖民 地，对， 他说次殖民地就是我们比殖民地还不如， 还差，对， 我们比殖民地的地位还低， 等而下之， 等而下之。 对，有一个学那个学政治学的，我忘了是好像是钱端升先生，他说孙先生这个人呢、啊，你不要听他讲演，你听着听着就要跟着他走。 对，是 他就有这个本事。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就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还原孙中山是人嘛， 嗯， 这甚至有一次就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李敖，寻章摘句啊，说拿出一个收据，拿一个证据，说你看。这是当年孙中山嫖过娼的发票，是吧？我都找到了。 对对 对对，哎，但是呢，你比如说当年这个，哪怕是康有为他们说北京这个八大胡同啊， 嗯， 对，他民国的时候小凤仙，你记得蔡锷 啊，对 的这个故事， 对， 他很多时候啊，在那个窑子里边，他革命党人是在那儿开密会， 对， 他很多的那种形式就是不是咱的能进入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是小节，更重要的是一些个什么事儿呢，比方说孙中山，包括有人说这个国民党最后的这个历史叙述， 嗯， 有没有什么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也是个有名的一个争议， 哦， 就是说啊，当年辛亥革命是湖北新军，说这个里边啊主要是这个 立宪 党人和湖北新军的将领，他们逼着满清啊要搞君主立宪， 嗯， 所以才搞这个起义， 对， 实际上当时孙中山流亡海外，他在沿海地区发动的一些起义啊都失败了嘛，所以当时是逼这个清政府改革，但是后来感到失望，后来这帮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 嗯， 那我们请孙大炮，是因为这个威望， 对， 而且听说他是辛亥革命之后两个月零十五天，我不一定记得准啊，才回来 啊， 就是说实际上是有所观望他才回来， 没有吧，他好像当时在丹佛洗盘子嘛，丹佛一个餐馆里面打工， 在海外嘛， 对， 在海外，就是说才回来，就说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孙中山对这个革命的他的这个地位， 就请于老师说。 没有，我先说哈，我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对，不，这个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这两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认为立宪党人的功劳大，对辛亥革命起的作用大。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革命党人，没有孙中山他们在这么折腾的话，这个满清政府的这个政权一时不会这么快的结束。所以我觉得这个后世啊，像当代的学者去用那个文涛的话，要还原当时的情境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他在当时的情境的那种功劳，他的正义性。因为他在外面使力，你们在内部才能够促变，否则的话这个变化不可能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就像那个王老师刚才说了，连日本人他们都承认孙先生在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地位，没有说承认说袁世凯，也没有说承认我们黎元洪，是吧？这些包括黎元洪当时的还有个汤化龙吧，那个立宪党人的湖北的那个资育局局长，他们确实起的作用很大。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历史的看，人家搞革命那搞了，那是在如果我们不用革命这个词，叫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这个历史，这个大历史转型，那个立宪党人肯定不如革命党人当时的贡献最大，因为他是最先清楚这个东西。只不过说革命话语他跟宪政话语在竞赛的过程中，革命话语还是跑到前面去了，而他跑得最快，所以他才促进了当时的立宪。 这个王老师，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说您就是年轻的时候，哎，在那个时候人们说起这个孙中山，是跟今天我们对他的认识。 我年轻的时候，当时包括日伪时期，说他是国父啊，这中华民国是他创造的呀， 就全国人民都公认。 哎，他是因为就是汪精卫，他也打的仍然是中华民国这个旗帜， 对， 上面加一个黄条了。 嗯， 哎，这个我这啊，我不是历史方面的专家，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有限。我想历史上啊，那各种的合力在那儿， 合力， 这是肯定的， 是吧？ 是，谁起的作用更大，跟那个事后留名的状况不见得完全一致。 对， 哎， 但是谁留了名了， 嗯， 也不是偶然的， 嗯， 不是说那想留名的那中国好名的人多了， 对， 想把这事归到自个儿头上的多了，是吧？二次大战我打胜的， 对， 他多了。 对， 可你都说了，那只能侯宝林那么说行 啊， 是不是？你别人那么说就开玩笑。 是， 我觉得还是和时代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恰恰需要这么一个号角。因为那时候你那辛亥革命，它和这个。和这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人民民主革命啊，它不是完全一个性质。 是， 它哪有那么长时间的？二十多年，二十八年，二十八年的战争。 对， 而且正经的到后越打越大。 对， 坦克也有。 嗯， 辛亥革命它不是拿着刀什么怎么一，所以他这个时候，孙中山是号角。 嗯， 这个毫无怀疑。 嗯， 那时候需要的是号角， 是 因为这个号角中国已经几千年了， 对， 没人听见过。 嗯， 说可以不要皇帝， 嗯， 还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嗯， 还要考虑民，而且把民摆在头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号角的作用，这难道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他这个号角，而且他感染了那么多人呢、啊， 主要是二十世纪以来，革命这个话语，这个意识形态，它成了现代的很多人，包括学者，他 是 谈火色变的一个话语。 哎， 他确实带了很多血腥，这样有很多人就开始怀疑孙先生的这个合法性。 他是现在呀， 嗯， 大家现在大家都受那个影响， 对， 就是不是现在有一派的这个说法， 包括否定革命， 就说中国这个革命太激烈了。 对， 中国如果一上来，连 洋人也有，洋人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说中国好好的有个皇帝吗？没有皇帝，中国非乱了不可吗？ 对， 你那么急着推翻皇帝干什么？ 对对， 是不是？你英国人到现在皇帝也没推翻嘛？ 对 对， 王国还有的是呢。 嗯， 哎，我这插一嘴，我还赶这个新鲜事儿呢。 嗯， 就我上喀麦隆。 哦， 喀麦隆啊，它早就是共和国了。他照样还有国王， 嗯、 就是光没有任何权利， 嗯嗯， 他等于一个展览 虚君，是个虚君， 虚君，而且他是展览， 嗯， 就是说，我上喀麦隆，人家说那儿有个明天是国王迎接你，开车开了快2个钟头就到那儿，国王很年轻，文武百官全都老的不行，国王的真正的职业是牙医，但是为了欢迎我，就穿上国王的服装，带上文武百官，然后那又吹喇叭又干什么，又让我写很虚荣。我完了以后让我参观他那国王的展览，参观完了以后，由于我们本朝财政比较困难，您看完了以后适当捐一点款。